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通过昨天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越野滑雪的两种技术。那么这两种技术各自又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欣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国家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如果在比赛中运用错了滑行技术，运动员会受到哪些惩罚？您知道吗？ 传统它是有技术要求的，它不可以左右去滑，而且并且雪道上会有像雪槽一样的场地，然后我们要在那里面滑，然后并且就像走路一样，就是可能大众啊，或者是想练这些有氧运动来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或者是想让身体更健康吧，就是传统是更让大众去接触。自由式就像咱们看到的短道滑冰啊，或者是大道滑冰啊，的运用方式都差不多，但是我们是全身用力，然后加上雪杖，然后是左右滑行，然后对一些在上坡啊都可以左右，不像传统是那种只可以前后滑。如果在传统技术上滑成了就是自由式的话，会判罚的，就直接会取消成绩。因为现在的场地或者现在的科技都比较发达，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都是全程录像的，就是全程跟拍，一不注意就会被取消资格。但是专业的运动员一般都做的还是很好的。传统式它是前后滑行的，如果要在上坡的时候左右滑，可能会节省一些体力。但是国际比赛或者是国内的比赛，现在的比赛都有一些规定，不可以运用就是违反规定的技术，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作为现在的越野滑雪运动员，还是不管是国际还是中国的运动员，都要学习两种方式，因为它毕竟有一个比赛是双追比赛，就是传统和自由都要在一场比赛里去完成的。 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李欣的普及。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的三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和晚间的8点，利用两三分钟的碎片时间，敲黑板、划重点，简单明了地给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